Hello，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 大家好。 又到星期三晚， 决战中环。 但唔好以为女王唔喺度喎。嗱，唔该，女王同大家打个招呼。 我个灵魂系喺度嘅。 乜肉身都喺度啊？ 唔系，我音容远在，依个系一个完美。 哇，唔好咁样讲啊喂。 其实各位观众咧，上次问咗几个问题，我都答唔到。第一，啲猫猫去咗边啊？第二个问题好紧要。女王去咗边啊？你知我哋搭台噶样，你知几惨？ 我系搭台噶咋？ 女王先系主角，好紧要嘅。 你讲啲咁嘅嘢，你真系陷我于不义啊，大佬！ 大家嗱，麻烦女王同大家讲解一下，点解闻声唔见影咁神秘呢？ 因为我个样实太衰。因为点解我个样咁衰咧？同埋点解我会喉痛？点解我缺咗几日假呢？其实呢就唔系呢度出现邪恶老人姓萧，唔系讲笑， 净嗰个， 即系冇人逼走我，OK？ 即系虽然咧呢啲咁嘅案件重演都发生咗好多次，好似警讯咁，但系咧我哋系好和睦噶，大家千祈唔好乱谂嘢。大家嗰啲咧，之前话呢啲两个系咪谂住去选啊？所以又点点点嗰啲咧，而家好明显名单出晒啦，各位系咪？签声明同唔签声明都系冇卵用噶啦。 稍后提呢个问题， 阵间会讲呢 样 嘢， 因人而异嘅。 稍后讲呢个问题， 我认为 大家而家关心就唔系时事，大家关心系女王，唔好话私怨啦，私人点解？ 系啦，发生咩事呢？就系咧。係嗱，有個網友咧就提我，佢就話嗱，你仇家多，你講嘅要小心啲咁樣。你嗰個唔係私房菜，係啱。我嗰個真係唔係私房菜，我係從事一個文化交流活動。咁由於我太多廢話講咧，就好旺場，我晚晚都要同人哋文化交流咁樣。 咁 我過去三個月都日日交流。唔係交溝啊，交流啊， okay. 大家聽住啊，我識字㗎 ，OK。咁咧 有往有來啊，係咯，正常。 咁樣交下交下咧，就交到我咧，就發生咩事呢就發覺，咦？哎呀！ 粗魯過度， 唔係咁簡單。我發覺點解個煲會跌咗落我只腳度咧？咁樣，跟住轉頭，咦？點解隻左手會喺個熱嘅煲度嘅？咁樣，我發覺啊，因為我唔知道我隻手去咗邊。 咁大鑊， 因為我 太繁忙啦，女王你。 因為我左手冇咗感覺。 咦？ 係啊。 哇！咁慘。 都話粗勞過度，你扎住隻椎，正常都係咁噶啦，唔使睇醫生都知咩事。 咁我就心諗，哎呀，一冇感覺幾好啊，咁樣喎、啊。跟住我諗住痛，即係痛唔痛咪仲好啦，係咪先？連止痛藥都唔使食啊，咁樣。點樣知咧？就發覺，喂，唔係波喎，因為咧個煲揸唔實。就是剛才所說跌了落隻腳度啦，跟住隻手拿咗落個300度嘅煲度啦， 又唔知熱啊嘛， 又唔知熱啦，係咪？咁跟住發覺，以為原來唔痛都唔得嘅喎， 唔得噶，唔得噶， 啊屌咁樣，跟住咧就發覺啊，好啦，去睇啦咁，去睇咧，跟醫生就話呢條頸椎就壓住咗你嘅左邊。咁所以咧就咁樣啦，咁跟住咧佢就俾藥你食啦，係嘛？ 藥醫唔到啊，你要做物理治療， 冇錯，俾人攣攣到咧，乜嘢粗口都講曬啦，飆曬眼水啦，痛到瀨啦，如是等等啦。 係 跟住咧，作為一個瑜伽老師的我，咁我諗住拉筋啦，但越拉越痛喎、 啊。但唔下裝啊嘛。 越拉越唔掂 ，you know why？ why？ 原來當你開始痛嘅時候咧、哦，就痛到撲街。 就太遲啦。 喂，筋膜炎啦，跟住就到，咁呢個事情嘅進展就係咁樣樣， 即 係 冇做熱身就落場嗰只， 跟住緊接住就個樣太衰，我正不忍啜到，咁所以咧， 唔係喎， 女王謙啫， 唔係喎，唔係喎，仲係咁靚喎，係咪啊？ 你哋呢兩個唔好咁啦， 應該就話女王想傷咗各位嘅心，咁都話唔靚的話，咁出邊點算咧？係、我哋明㗎啦，非常明白。 所以咧，今日咧，我就完美示範音容遠在呢樣嘢啦。咁咧，大家 嚇親好多聽眾啊， 好好懷念我啦。 嗱，各位觀眾唔使擔心啊，女王依然明豔照人，不過佢認為先稍為跌鍋就已經唔滿意。咁啊，個人要求唔同啫， 完美主義啫。 即係如果女王話唔滿意，我而家即刻跳樓都得啦，咁講。 其實咧，你兩個係心底好嘅，我哋明嘅。咁咧，嗱，今日咧講到依度咧，就大家珍惜身體健康啦。 大家健康緊要， 亦都多謝幾個網友提供咗唔同嘅。 骨醫啊、脊醫啊、盲人推拿啊。 脊醫我都有喎，你出聲喎，揮手區啊！ 我而家 feel 翻到隻手喺邊啊！咁咧就之前係痛，開始痛嘅時候痛到瞓唔到嘅，即係想死嘅隻腳。 但係事實上係咁啊。 但係 OK， 而家就有一路治療住，同埋有食藥就 OK 咁樣。咁不過就 食藥啊，治標唔治本， 乜都齊啊。同埋咧，另外一個網友咧就提供咗一個120歲嘅印度人歲。 啱上 嘅 新聞啦，係啦， 係啦， 印度人歲佢仲好鬼死唔滿意啊嘛，因 為唔係啊，佢話佢成世人第一次頭痛， 第一次俾人 check up 啊嘛， 係啊， 就 perfect condition 啊嘛， 啊 牙都唔甩一隻嗰只啊嘛， 係啊，同埋佢望落去似60歲啊，頂， 似60歲， 係啊， 佢特登話扮老成持重嘅隻撞你啊鬼，佢嘅身體機能係40歲，120歲人身體機能係40歲， 佢係咩？佢瑜伽大師咯， 嗱樣你話咪抌心。 所以阿姐，我呢几日咧就除咗俾人系咁拍骨啦、捻啦、食药咧，我就日以继夜咁去做瑜伽，我好快翻到嚟。 除咗做瑜伽之外，都逐步前身啊嘛，即系仲有好多即系揾食啲嘢要搞，你点甩身咧？系咪？你都明噶啦。 所以我休埋今个礼拜，我下个礼拜会翻嚟噶啦，大家。 哇！ 真系休埋咁啊！ 使唔使再即系唞多一阵啊？ 其實應該係執翻好，咁唔好惡化就 OK 噶啦。都話啦，呢啲後生女嘅病嚟㗎，我哋冇份㗎啦。 咁啊係， 唉，真係操勞過度，幾時輪到我哋啫？兩月惡先死。 你兩個，喂，你兩個識字嘅，我想問下陰陽院座個院字係邊個院話？ 嚇，即係 女字邊嗰個 啊？ 係咪女字邊嗰個？ 唔使， 好似頂帽咁樣嗰個咧，上面冇咩草花頭啊，冇嘅。 我找不到个字啊！ 系啊，唔使啦，唔使呢啲字唔使。 见到啦！ 你故之然不是阴阳院在，你人在声在，因为人靓声甜都依然系咁，系咪先？完全冇 issue。OK。 喂，讲正经嘢。 啊，讲正经嘢，甩得好正经噶。就头先话啫，梁天琦嗰单系嘛？ 嗱， 阿杨 唔单系啦， 全程爆粗喎。 其实咧就酝酿咗一两日噶啦，就之前咧就已经有5个咧就话俾佢即系吓。不合資格。 喂，我想問你兩個先，對唔住，岔開問一個問題，你兩個估唔估到啊？正經 一半一半，唔係估唔估到，我知佢出緊蠱惑招，我都已經網誌寫咗，話呢條友戰鬥力極強。 嗯， 問題係戰鬥力極強，唔好意思，跳咗少少線，揸個頭又要 停翻。 戰鬥力極強在於乜家伙咧？佢夠膽死玩彈弓手，嗱呢樣嘢玩政治人先夠膽咁僵嘅。 嗱呢一樣嘢咧，我哋回溯翻上， 而唔係就係玩光環，呢個好緊要啊！佢唔係為光環，佢真 係 玩。 回溯翻上次節目咧，就係有講過梁天琦。阿蕭公個名個咪 係，唔好意思啊， 就係我哋咧好多時我哋做節目，一回溯翻之前一兩集就又係講過梁天琦。嗱佢嗱嗰陣時蕭公講嘅，佢唔會為咗一個冇用的道德光环， 系啦， 我唔签唔签唔签，佢够胆呢个时候话我签，我唔讲读乜嘢，你话乜点就点，我入闸先， 冇错， 系啦，即系等于 目标明确， 毛主席未做毛主席嘅时候嗌话，蒋委员长万岁，系啦，举杯祝蒋委员长万岁，跟住咪打 富国难宣言啫嘛， 跟住咪打柒你咯，就系咁样。呢一樣嘢共產黨驚呢一類人。 喂，你咁樣唔係讚佢喎，大佬。 咪係讚 嘅。你攞個共產黨比，我哋會好驚 嘅。 係 讚 嘅， 係 讚。 所以我就客觀分析話呢條友戰鬥力極強就咁解啫嘛。 佢應該係評估過咧，佢係會贏嘅，贏面大嘅。 你數票都數到。 喂，大佬上次60000多票啊， 數都數到啦。即係你嗰個兑換率嘅問題啊嘛，成日講呢樣嘢，你入得立法會嗰個位。你唔需要60000多票啊嘛？ 係咯，嗱，點解有啲人即係，點解有啲人咧？咪你雙重標準，有啲人話明港獨，你又嚇啊，俾佢入， 俾佢入， 你呢個都已經話唔港獨，你又咩咁乜？ 其實咧， 係啦， 平情言論唔係政治審查，嗱，大家好大機會忽略咗呢樣嘢嚇。你話所謂審查咧，其實唔係政治審查。佢係強弱 判斷，係啊， 係真心 審 查。點解唔係真心審查？ 佢哋係判斷緊一樣嘢，就是、到底你入得閘嗰班友仔有料定冇料？ 就係強弱審查啫。 就係想啲冇料嘅人入閘啊嘛。 冇料嘅咧就去分薄咗你啲票。 Exactly. 有料嗰啲咧就分分鐘連啲冇料啲票都吸埋佢過嚟。 係啊。 啊，所以佢又度到計到盡，呢條友非斬不可。 喂，其實我想問一下咧，會唔會係咧？ 一個有計傾同冇計傾嘅篩選咧？ 梗係唔係啦，傻嘅，邊個會冇計傾嘅啫？你俾啲咩嚟交換咁解啫嘛？ 即係冇講掂數啊，冇講掂數唔俾入閘，有講掂數就，民戰聯 B 隊咧嗰啲咧，念力抗共啊， 應該就係話 去到 依 個天安門廣場影相打卡嗰啲咧。 固之然啦，呢、這個你講唔講掂數最緊要。固然要諗呢樣嘢啦，但另外一樣嘢咧，就正如頭先話齋，人哋都要數下你底牌噶嘛，講唔講掂數咧，就一個好重要嘅分水嶺，乜家伙咧，大家真係少留意呢個，所以即係決戰嗰個戰爭心態啊。人哋根本唔係在於考慮你講唔講掂數啊嘛，人哋識實戰經驗話俾你知，你有威脅嘅就斬，就咁簡單噶啦。 而且威脅係好大噶嘛，呢、這個 亦都即係話佢所謂同你講掂數，佢即係已經摸清楚你底，你冇料到佢先同你講數啊嘛，傻嘅班友仔。 我一路咧，我要認啊嚇，新東嗰鑊咧，我兩條友我都揀唔落嘅，真心。嗱，我依度咁講實俾人屌啊，屌啊屌啦，理得你啊我，就係咧。我哋當年決戰咧，都有訪問過楊岳橋啊嘛。 有第一時間佢未蒲頭已經訪問佢，未表態訪問佢啊嘛。 佢嗰陣時未有任何嘅跡象話會參選區議會定係立法會嘅。 但正當呢個所謂啊，即係毛毛頭即係交棒俾佢嘅時候，第一時間已經訪問佢啊嘛。 冇錯。 都唔好話女王呢個政治觸覺唔敏感啊！ 絕對係政治觸覺強嘅。 未蒲頭已經掃佢過嚟。 但係嗰陣時咧，我同蕭公兩個咧做 嘅 節目係都係擰曬頭嘅。老實講，即係而家先講啦，唔係覺得佢呢個大狀做得好唔好或者乜嘢，咁佢唔係 represent 我，點知佢打得好唔好啫？但係喺成個訪問裡面咧，包括聽眾嘅意見咧，都係覺得唉咁樣，反而佢大佬咧。就差好遠。佢大佬喺另外一個節目，即係以前嘅大台嘅大軍閥，佢上過去嗰次，大家聽完佢大佬咧，就覺得係 OK。但係聽完阿岳少嗰鑊咧，大家都係側側膊，即係覺得唉唔掂咁樣。但係居然咧喺呢個區選嘅時候咧，佢同梁天琦爭咧，又係六號仔同七號仔爭啊嘛。嗰陣時咪呢、這個哇，即係戰況好激烈啦，係咪？咁你知道喂？你唔好話政治正確 ，in the right sense 就係你邊個夠票咪邊個跑出咯。其實呢個係好現實嘅。 嗱，當時其實我哋有少數過嘅，個過癮地方係乜家伙咧？就正如我哋先前分析所料，阿岳少咧，佢落翻嚟嗰啲票咧係固有嘅地盤嚟，亦都即係話喺佢補選嘅情況底下，全部泛民啲票懟曬俾你咧，就啱數啦。咁並不表示你喺有競爭嘅情況底下都係同樣呢條數啊嘛，你明唔明啊？唔係補選，唔係一個啊嘛，唔係一個位啊，明唔明啊？咁所以呢一樣嘢其實倒翻轉頭分析咧，阿梁天琦咧就極其過癮。你睇嗰啲票源，先前有好多係未投過票嘅。你睇個義工團，你睇佢參與支持佢嗰班後生仔。甚至當時佢俾人試過 ban 咗 banner 或者其他嘢，記唔記得海報嗰單嘢啊嘛？一晚之內，佢召集咗幾多義工過嚟，嗰班友仔通宵幫佢砌掂曬成扎宣傳海報嗰扎嘢，根本你撳佢唔到。喂 ，hello， 喂，佢呢啲係一掟成名啊！你諗下喺呢個魚蛋騷亂、魚蛋乜春都好啦、之前冇人認識佢邊個，但係就係一掟啦。咁你諗下，其實立法會真係好 Q 慘嘅，长毛抌咗咁多年蕉啊，有人掟水杯啊， 而家大家嗱， 都掟到 而家后生仔开始心清眼亮噶啦，真系唔讲笑啊！大家明白咩一回事？点解你咁多年掟飞机、掟棺材、掟乜家伙、沙煲啱撑、零零落落掟尽都好啦， 都冇用。 点唔系冇用啊？点解共产党依然咁欢迎你入场啊？点解共产党依然咁？靓得啦，明白，我知噶啦。靓，其实佢哋先系主角嚟嘅样， 绝对系啊。 我哋音容远在差唔多，不如摆佢头先。唔好意思啊，我喺度。阿女王真系好搞笑， 呢只猫猫。 你话佢见啊嘛？ 嗱， 讲翻点解够啊？ 咁所以点解佢掟咗咁多年之后，共产党依然欢迎佢入场啊？嗱，呢个就真系有少少，真系露出马脚，明唔明啊？咁所以睇下手起刀落斬係斬咩人呢？係斬啲有威脅嘅人，放係放咩人呢？係放啲冇威脅嘅人。 嗱 ，supposedly 咧，你又唔係你對唔住，即係我意思係某個啦嚇，又城邦自治啊，邦聯制啊，又熟讀歷史啊，又教書出書無數本啊，嗯、喂， 要俾佢打本話， 係咪應該係威脅咧？ 喂，鄉親打本，鄉親就企邊邊嘅話， 鄉下嗰邊啊。 咪咯，佢话佢即系个真本土啊嘛。 那個、如果讲啊，新世代动员嗰度咧，嗱、嗯，我自己都系新东噶。咁、嗯、我自己见嗰个选区系好过瘾噶，喺补选嗰阵时，系、 嗯、 突然间就系头先萧公讲啦，涌、嗯、咗一大班非常后生，年龄层咧，佢哋年龄差距好少噶咋、嗯，最多几年嘅啫。 系啊， 个个自动着制服、 exactly. 啊，而且咧，个个只眼系有火噶。就唔係唔係啲咩傳統禮儀廉定泛民嗰啲誒普通義工咁咩都有， 唔係準時收工嗰只，唔係打卡嗰只， 亦都係隻眼神比較散緩嗰批老嗰批，唔係噶，係好堅定眼神嗰批，嗰班係真係有心同你砌嘅，有好多係手頭族嘅，而呢班人彈出嚟嘅時候咧，竟然係六萬幾票嗰陣。 Exactly 嗱，咁所以其實睇翻大家，如果冇記錯的話，最新就中大啊傳播學院出咗一個統計嘅，是跟大家而家留意到先前的投票傾向係一模一樣，在於乜嘢嘢咧？你年紀越輕的係越傾向港獨， 嗱、 嗯、客觀數據啊，唔係大家作出嚟嘅。 佢咁啊，全部咧係17%係傾向港獨， 嗱整體， 但如佢整體就全 體所有年齡， 但如果係越後生嗰啲咧，嗰批咧 四廿幾、 四五十噶，係好，而且個趨勢向上添。 同埋咧，係越受得教育高啦，嗯、女性啦，依、這個上次我哋都講過，好 surprise。而依個情況咧 ，surprise 你睇嗰次即係放催淚彈嘅鑊啦、嗯，街上面嗰啲全部都係熱褲、踢拖， 嗰晚 背脊有個 你可唔可以留意一下啲？ 唔好意思啊， 唔係呢個係 唔好留意啲熱褲啊。 但嗰陣時真係咁，嗰晚如果開槍咧，死最多嘅就係呢班姐姐。 系啊， 系啊，系好够运嘅嗰晚冇开枪， 着背心热裤嗰啲啊嘛， 系啊，会死好多噶。 喂，但我想讲咧，就系、是、咧香港嘅情况。 其实女王当晚都系背心热裤噶， 系我仲着咗盔甲添。香港就玩脱中啦，但系英国就玩脱欧，但系香港同英国啱啱系一块镜嘅对照嚟嘅。即系香港就好 Q 想走，嗰边就好 Q 想留。讲紧后生嗰晚啊，分别其实好简单啫嘛。嗰、那个系欧洲， 系咯， 呢个系中华人民共和 国。嗱，你拥抱嗰个大欧洲，佢系文明、人权、自由、开放。你入面有几大问题都呢啲基本核心价值咧，佢西欧嘅国家大部分都系好一致噶嘛，系咪？但你叫而家香港班後生去擁抱中華人民共和國嘅時候咧， 嗱 係兩回事。 如果你用錢咧，淨純粹咧嚇、啊，即係講阿蕭公強項而家開始咬底啊，就係、是、如果你淨係講商機無限啊，你講個投資機會啊，或者係就業啦、啊、嚇，升遷向上流動如是等等啦，其實。喂，鄰近地區俾到好多香港喎，但你發覺因為佢依個一啖砂糖十啖屎嘅緣故咧，而家呢班後生直情 don't give a shit， 我唔理你可以俾到啲乜嘢俾我啦，總之 I want nothing to do with you， 我要走，我要撇脱。所以以前咧，大家都仲會覺得話，喂，梁天琦係鬼啦，係喂，你喺大陸出世喎，你唔係香港人嚟嘅喎。即係有好多依啲咁嘅攻擊嘅，尤其傳統左膠、傳統泛民嗰度啊。但係咧，經過依一次咧，我覺得喂，呢條友真係因禍得福，因為咁樣樣咧，唔撐佢嘅人咧，而家都覺得喂，呢條僆仔嗱，以前唔聽佢講有啲乜嘅，但我今次聽佢新聞咧，佢講咧目標比手段更重要。 係 嗱，依一個就係上一集蕭公已經講得好清楚，喂。基本大法好，你佢講得出口。 咁所以咪就係話，你係講呢個政治嘅實際戰鬥力，你就睇緊，即係所謂看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當年呢個毛大帝就講呢樣嘢啊嘛。你以前嗰啲即係以往種種，猶如昨日死。你講緊未來嘅世代有乜家科，而居然而家出到一個咁嘅人物，唔鬼理你乜家伙光環。是跟你講政治實際操作技巧，喂，嗱呢一啲就叫人物啦，你明唔明啊？咁我好明顯非常明白，因為你知道我不嬲都坐邊邊噶，即係啊攞有兩邊坐，我非常明白阿爺係幾乜家科， 就是忌呢種人啊嘛。你泛民玩了幾十年玩光環，你賣港賣夠啦，大家明咩事啦？ 最重要其實佢共產黨嘅政治文化就是我只要達到我的政治利益，我乜嘢方法我都可以用。 係啊， 嚇乜嘢馬列毛嗰啲全部咧係表面嗰陣嚟嘅啫，真正嘅目的我就係要 權。要權 权， 冇错， 夺权同埋维持自己嘅权， 嗯、 就系咁样啫嘛。而家咪梁天琦都系咁 ，exactly 就两样嘢。所以点解佢哋惊咁解啊嘛？所以点解你发觉今次嗰个筛选唔系乜家伙政治筛选嚟嘅？大家经常误会呢样嘢，咁所以大家就会好迷茫喺啲资质上边荡失路。啊，点解呢个签又得？点解嗰个唔签又得？啊，点解呢个话即系自治又得啦？嗰、那个自决又得，但系呢个唔得，傻啦！根本讲到最底就一句啫嘛，边个有实力？佢就要斬邊個，就咁簡單啦，唔係政治篩選嚟嘅呢個，傻嘅。 咁即係撲街啦！即係而家選擇佢嗰啲全部咧都係傷殘， 都係廢嘅。 同埋我哋之前都講過一次咧，立法會其實就係依個咩嚟噶嘛？庇護工場。 啊、欸！庇護工場都還好啊，庇護工場係有生產力嘅大佬啊！你貼下郵票啊，貼下咁樣宣傳單張啊，寄下咁 poster 啊，大佬。人哋真係有生產力㗎， 係得 OK。 呢個叫垃圾會嚟㗎咋？ 垃圾會嚟啊！我又見我都係瞓緊覺啦、缺席啦、人工啊照鬥、 流口水啦。 嗱、啊，最慘嘅乜家伙咧，就係話你扮抗爭嗰班友啊，一根本唔係嗰回事。如果唔係上次怪醫就唔會突襲得手啦。你班咁死人左交大佬，明明嗰個所謂醫委會改革。就是插旗的動作嚟嘅，你居然話為了哇，大佬呢個民生福利，你贊成人插旗啊？你諗緊背後係邊個？嗱，同樣道理殺到埋身啦，稍後就會見到噶啦。而家就輪到呢、這個另外一個專業界別啦。嗱，你呢個大學嗰個校委會見到咩事啦？醫委會見咩事啦？信報見咩事啊？林恆之啊，同埋呢個 廖 振啦、收筆啦，嗱。每樣都是 consistently 嚟緊同一樣嘢，人哋根本就係同你玩緊實際戰爭啊嘛，咁所以你話嗱，我哋節目改名冇改錯，決戰戰場有好多個，你揀邊個，你知定唔知先？而居然啲左膠企咗喺人哋嗰邊都唔知道，你傻噶大佬？ 喂，佢真係傻噶喎！ 真係傻噶！嗱，下一場嘅乜家科咧，就輪到香港嘅經濟命脈啦，就輪到呢、這、一個。交易所的上市審批權，到底放在證監定還是放在交易所手上？同樣道理，一樣有人出嚟玩民粹，哇！我為了保障呢個咁嘅投資者利益啊，我為了保障散户利益啊，我一定將權交翻俾呢個啊證監。喂，你諗清楚先，你諗諗證監邊個派落嚟嘅？你明咩事啦嘛？ 大佬，講嘢下 啦，大佬。 早排嘈郊野公園啦。他哋嗰啲我都聽到有泛民嗰啲咧，係贊成鏟部分郊野公園，佢起多啲公屋正喎、啊。哇，有冇腦噶你班友啊？ 攞咗啲地又唔同你起公屋，傻嘅。 同埋你房屋短缺嘅問題唔係因為地嘅問題啊嘛，係你資本嗰度過度需求同埋過量嘅人口湧入啊嘛。 你唔係唔記得個停建居屋咁鬼死多年先得噶，大佬啊。 咁啊係咯。 咁所以基本上成場 遊戲。醫生註冊修訂條例啊， 一樣 六七之爭。嘅六咧，咪就係依單嘢真係 O 個嘴啊！佢拍條片解釋點解佢贊成，佢仲覺得咧係、可以喺三讀嘅時候再做嘢喎。阿哥啊，你俾多佢過一個關都唔得啦！你要落閘就要落閘嘅，你仲喺呢個時候婦人之仁咧，就話啊應該俾佢過，因為佢裡面有好多可取之處。問題係佢有幾多可取之處？佢淨係一點。特首要首肯先能夠獲得委任，都已經撲街啦。係 咯， 講嚟講去，淨係一點啫嘛。 就咁簡單。 其實有嗰陣時醫局嗰個醫生嗰個條例咧，佢兩點做都得噶啦。第一，特首唔委任。 係 啦。 第二，列出一啲大家有公信力嘅國家嘅醫生。 嗯哼。 就喺鄰近地區冇公信力嘅就剔出。 嗱，咁你公平考試就得噶啦，我唔使針對你第二個國家，你公平考試就咁簡單。Full stop， 冇第二句已經。 喂， 佢唔制喎，大佬。 我諗 佢就唔制， 我諗到一個 scenario 啊，其實我唔使兩個 point 啊，楊，我仲 lenient 啲啊，一個 point 得啦。 淨係第一個，你唔撚使咧呢個特首委任咧，我已經爭好遠啦。如果唔係，你根本就陳文敏事件翻版再翻版。 好講，你而家廉署都搞成咁嘅樣啦，你知咩事啦？ 絕對係啦。 喂，我淨係講一個 scenario， 大家好容易諗到，就係、是、將來你睇醫生咧，嗱依條依、這個醫生註冊修訂條例，我俾你過到嘅話。實過啦，都過咗二讀啦，點會唔過啫？好啦，過咗到時你睇醫生咧，你醫死咗、傷咗、開錯刀，明明割乜嘢變咗割盲腸，變咗割小腸、割大腸、割埋個胃出嚟咧，到時你唔好喊啊，因為文化差異啊，佢聽唔明你講乜啊，語言不通啊，你嘅普通話唔正啊，依一啲都係理由嚟噶啦。 誒，唔係理由咁單單，個責任在病人身上。 Oh、shit, 搞清楚，而個病人係講豬，明白嗎？豬是注定被劏的， 仲要多謝添啊！若劏嗰下都多謝， 你仲要感恩啊！ 係啊， 感恩啊要 呢樣嘢，亦都令我諗翻喺領匯當年上市嘅時候， 一一模一樣， 係咪啊？當有人話要阻止嘅時候咧， 係啊， 就話你阻人發達， 阻人發達啦、啊，阻住社會進步啊！ 係啊，豬就係抵俾人，依家喊乜嘢咧？ 喊咩啊？自己攞嚟嘅， 喊咩啊？冇乜值得喊嘅咧。 你咪變咗呢個煙肉片咯，喊咩啫？ 咁所以基本上前車可鑒，即係我唔知港珠點解咁白痴。回歸以來，有邊一鑊唔係咁同你玩嘅？有邊一鑊唔係咁玩你？ 向前看啊嘛。同埋好多話，我香港人係善忘，覺得呢樣嘢道德添。善忘係一種道德，結果咪每一樣嘢都俾人用重複嘅方法嚟玩你。 唔使 用高明啲嘅方法啦，講清楚，舊橋得噶啦。係啊，橋唔怕舊嘅，至緊要受，唔受曬咯。 你見唔見23條嗰陣時嗌 啲過骨啊？ 嗌邊個落台啊？ 爭啲。 點解而家又選翻佢入去咧？嗰陣時。佢嗰個黨喺呢個啊海怡嗰度，仲要當選喎、 啊。你講新民黨啊？ 係啊， 嗯， 係啊，個個都話俾麒麟撞嗰個啊嘛，麒麟都睇唔過眼啦。咁點解你班豬特技麒麟幫唔到你班豬？ 阿楊頭先啱啱嗰個短信話俾我知，最解酒啊呢劑啊！ 你要揾解酒， 你 話飲解酒茶， 你自己 send message 話要解酒，我影俾你。 嗱呢個顏色就大家明咩事啦，即係我唔賣廣告， 我即刻影俾你啦。 因為我話見到你見到幅咁嘅海報，你仲 嗱大佬解酒還解酒，唔好連黃膽水都填埋俾佢，唔好哎呀真係。 就係你嗰個咁嘅咩涼咁涼粉蟲係嘛？嗰陣時又係俾人嘈到碌柒咁嘅冧咗，而家就話誒呢個人做特首嚇、啊、有能力喎、啊。你個教育當日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邊個啊？搞到而家咁一鍋泡係咪啊？唔通佢冇份？ 我又要講啦，你哋以為港豬好多人以為嘅港豬係冇乜點讀書啦，係咪？但我真係遇到好多咧高端知識分子啦，即係我又要講啊，讀 MIT 嘅大佬尖子嚟噶，跟住當年喺金融界叱咤風雲嘅，但係都覺得梁錦松係應該做特首，兼夾。某位邪惡老人是很正義，哎呀救命啊！我真的覺得你們可不可以看回他們過去做的事情，即我不開名字，某個即邪惡老人有很多個，其實不要以為只是針對一個才行，支持領展啊，跟那些立法會裡面自動當選那些呢功能組別支持地產商那些是最老友啊，跟著煽了某個、現在被廉署查的某人啊、OK？牽即係叫咩？穿針引線，令到佢上咗遊艇啊，如是等等。喂，大佬啊，你可唔可以睇下人哋做過啲乜嘢，你先去撐人哋啊？真係嘅，佢有軌跡噶嘛，佢有路線噶嘛。 唉，算啦。咁所以咪就係話，你如果睇翻呢個林超英個自白，都講緊同樣嘅道理，就是、所謂高學歷。並不等於高智慧 亦都唔等於有常識添啊！唔好話智慧啦，蕭公。 有好多時候越有學歷越冇常識，咪離地啊嘛。 係，仲要堅持我係專業人士，咁咧就講啲好冇常識嘅嘢。 嗱、哎，呢、這個就翻返去頭先我開麥嘅時候講嘅一個好過癮 concept 啦。就咩叫兩條路線的鬥爭啦？ 啊，你提過嘅專業抗共其中一條。 九七前甚至八四後咧，尤其是八九之後咧、香港出現咗一個好大嘅反彈嘅。因為之前都仲有大家即係啊移民啊諸如此類，但係有啲人話大中華交嘢回歸啊諸如此類，拗得好緊要嘅。 但之後咧，你發覺有一個好過癮嘅所謂論説係咩咧？ 嗯， 就係忽然之間香港班友仔好似舉手投降咁樣。 嗯， 因為英國佬話咗佢走佬，佢話咗佢走佬，即係話賣你豬仔啦。而當時社會上咧係出現咗所謂兩條主要路線嘅。 嗯， 其實冇一條係歡迎中共嘅。Sorry，to be frank。咁所謂 statistics 就 show 咗呢樣嘢㗎。而所謂兩條路線係乜家科咧？一條就叫民主抗共， 嗯， 第二條個人啲啊，叫專業抗共， 嗯， 係乜家科呢？就例如話，你嗰啲專業團體，我自律，我自治，你唔好踩我，我繼續做嘢。大部分啲港豬都係咁啦。嗱，公務員係最大嗰個專業團體啦， 嗯， 跟住律師會啊、會計啊、跟住醫學啊，就逐漸出嚟表態啦， 嗯， 明唔明啊？在個表態過程當中咧，就形成了一個很過癮的 situation， 就係話英國佬當年開始搞呢一個所謂代議政制的時候咧，點解咁過癮，居然會想乜嘢叫功能組別呢下嘢？ 嗯， 因為當時八十年代有一個假設，就是香港啲普羅大眾係唔中意政治或者政治冷感噶嘛。 嗯， 於是乎邊啲人出嚟主持大局呢？專業抗共就係咁嚟嘅，明唔明啊？ 精英制度， 精英咁，嗯，所以就你講難聽啲叫既得利益者，講，得好聽啲咧，就係佢哋有一個所謂起碼嘅政治醒覺， 嗯， 自治也好，管治社會嘅經驗也好，都相對於當時又冇權又冇票又冇經驗嘅普羅大眾咧， 嗯， 係優勝嘅。嗱，呢個形成咗所謂專業抗共嗰一條路線， 即係一就係專業嘅豬。 好難講係咪豬，因為當時英國佬陰點出嚟咧，你知道英國佬嘅啦，佢管治方式叫間接管治啊嘛，佢，唔會直接參與噶，佢會揾啲咁嘅鄉親父老啊，揾啲專業人士啊，揾啲啲自治組織啊嗰扎嘢， 咪類似當年中國嗰個叫做咩啊士绅階層啦， 啊，精明好多，士绅階層你都講血緣啦，你都講資產啦，唔係喎。佢中產都好多噶嘛，咁所以點解你個專業嘅制度啊，甚至係個測量會計啊嗰陣咁幾嘢，其實唔係有乜嘢所謂社會背景，只係因為佢嗰個能力較為高，同埋嗰個專業水平較為高。 你可以係喺公屋度或者鐵皮屋度，你自己讀到書， 香港係好開放噶嘛，咁，所以變咗就係，其實其中一條路線咧，就叫做專業抗共，就係九七回歸之後，到底如何維繫香港社會？法治、秩序、廉潔、行政效率，當時就話你信唔過嗰班民粹嘅代表啊嘛，於是乎你就唯有靠專業人士去撐住香港。嗱，咁所以點解過渡嘅時候咁過癮？英國佬搞咗個代議政制出嚟，演變成為一個功能組別，然之後功能組別係直通車過渡九七。嗱，明點解啦嘛？嗱，好多人忽略咗呢樣嘢。大家依然嗰個所謂光環效應咧，就放咗喺所謂泛民嗰度，尤其是八九之後，好似忽然之間萬眾歸心，叫做民主啦。但係民主嗰邊都係其中一種所謂抗共嘅手段啫， 嗯。 記得基本法裏邊先前起草都講個好重要嘢，就係不容許香港成為顛覆基地啊嘛， 嗯。 其實就係針對民主抗共呢一條路線噶。專業從來冇話反對你中央反對乜家科，因為佢揾有錢大家揾，但佢維持住香港嗰個國際開放嘅經濟諸如此類，你唔能夠抹殺佢嘅能力，你唔能夠抹殺佢功勞噶嘛？你話歷史立場點唔啱都好啊，咁但係的而且確世界典範嚟噶嘛，明唔明啊？咁所以其實當時咧九七回歸之後咧，係有兩條路線講緊，一個係專業抗共，一個係民主抗共。但是共產黨好死叻嘅，呢個你唔好怪佢。我成日講你以戰論戰，我唔講你啱與錯，我純粹講你個戰鬥能力嘅啫， 嗯。 共產黨叻唔叻就乜家科咧？佢互相利用咯， 嗯。 佢利用民粹去懟你班專業，利用專業對抗你班民粹。 四個字講曬。 愚人得利， 秀才遇著兵。 嗱，唔係遇著兵咁簡單，人哋真係有諗過呢樣嘢。咁所以點解你要發覺好過癮？ 唔係你嗰班秀才咪就嗰班專業人士咯？你遇著一紮就係嗰啲而家以民粹嚇。 佢基本上係流民無賴山賊，呢啲唔係兵嚟噶。兵有紀律好講噶嘛？呢，班只有奪權為唯一目的，你唔好同佢講兵。OK，記住，中華人民共和國係冇國防軍噶。 中華人民共和國只有黨衛軍，因為黨是指揮槍， 他比納粹仲要犀利。 你冇國家軍隊，你只有黨軍隊。納 粹就係納粹都有一支國防軍嘅正規軍 嘅， 佢嘅黨衛軍咧人數少好多嘅，就直接由納粹黨控制嘅。但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咧就所有 國防軍，只有黨衛軍， 只有黨軍， 就 冇國軍。 搞清楚呢樣嘢。就女王咧就還天真地以為秀才如弱兵，sorry 呢啲唔係兵，係叫黨衛軍。OK 嗱，咁所以點解就係話當時中共係好聰明地利用呢個所謂互相矛盾呢下嘢咧？其實延遲到今時今日，延到今時今日都係用緊老橋噶。我唔明點解港珠唔明。第一，當年點解會變成泛民賣港咧？你由民主抗共變成民主回歸啊嘛！你睇下民主回歸嗰班人係乜？家科就係而家坐曬喺梁營嗰邊嗰班友仔咯。點解佢會講民主回歸啊？就係、是、因為佢哋首先認定咧回歸係不可避免。 嗯， 有民主係可以期待接受期票。 同埋佢內心咧係反英而親中。 冇錯啦，佢 呢個 好 重要。 佢反英抗殖噶，即係話佢有光環喺度抗拒英國佬。他說中國人、香港人不應該被人殖民奴役，聽他上來就大把好好聽咯。 當時的確是這種思維， 是 代表一種道德高地的， 道德高地的光環來的， 聽很多的，真的 溝到很多女的， 反清復明的大佬啊， 什麼贏的心態，陸炳記，所以變成他們就用這種心態，就由民主抗共居然演變成民主回歸，其實是同一班人來的。OK， 當年八八直選爭取民主，所謂香港自治、抗英抗殖嗰班友仔 ，end up 共產黨俾咗個好簡單甜頭俾你，就佢答應回歸十年之後可以雙直選、雙普選，講咗噶，期票開咗，而呢班友仔咧非常高興地接受，於是由民主抗共變成民主回歸， 同埋佢哋都另一種心態咧，呢一班除咗係。他是真心愛國的，不是說那些現在那班叫愛國，他是真心愛國，他是在香港的，香港 過多若干年之後是可以影響中國，令中國的距離和香港拉近的，他們就估不到。 正如當年鄧小平問來哄你班友仔，我要多做幾個香港咯，我要香港那套國內會接受咯，開放二線俾深圳你咯。 佢真係好天真咁諗㗎，但係佢哋 依班友咧，咪就係民建聯嗰套咯，成功爭取咗會有雙普選啦，同埋雙直選啦。 咁所以咪就係你真心 真心交啊，真心忘交啊。 但呢一班比民建聯仲要早啊， 仲要早 九一年 未 先成立， 即係精蟲也未出現嗰只。 喂，佢哋係。贏在射精前呢班嚟噶，係啦，八十年代初已經係咁噶啦，係啊係啊，真係比民建聯仲早成，成差唔多十年噶。 咁所以另外一條線咧，就係、是、專業抗共班友仔咧，就太容易搞啦，因為佢只要應承你五十年不變，哇，真噶唔講笑啊，佢真係應承你五十年不變，可以含埋舉手頭，點解啊？佢應承你五十年不變，你就真係認為五十年不變啊嘛？ 喂，其實佢知唔知咧？有本嘢叫做《歷史的先聲》咧，就係、是、依個共產黨啊曾經的承諾啊。 算 啦，佢個話實現普選啊，你知唔知啊？ 呢、這個 喺延安嘅時候已經講緊㗎啦。 1943啊？ 總之係1939。 1939啊？ 係啊， 延安嗰陣。 咦？唔係喎，三幾？是不是税金的時候啊？ 他由税金走到延安的時 候，是啊，他 就發表全國宣言，就說你國民黨有什麼有什麼資格執政，你根本不代表人民嘛， 因為他那時候在野嘛， 就 是他在溝香港的時候究竟什麼都好，什麼都好， 你們男人溝女的時候這樣都說得 出，我不是的，我 溝了之後就變的， 沒有，我沒有變心， 阿楊是從一而終的好男人，OK， 有光環的，我人多 ，OK， 誒、okay? 魔鬼人多佢先。 唔係，同埋咧嗰班你頭先講嗰班好真心交嗰班民主回歸派咧，佢哋係仲係諗唔到一樣嘢就係，佢哋估唔到咧，中國最終係用佢落後嗰套要掹香港跟翻佢一樣咁落後啊嘛。 唔知你居然唔信你咩天真？ 佢哋唔知嘅喎。 嗱，同樣道理咧，嗱，你話嗰班泛民白痴仔啊，好教育水平唔高嘅。點解啲受咁高深教育嘅人都會變成中招呢？正正就係佢表面上做足功夫嘅，嗱，呢個好緊要一樣嘢。 咁所以發覺成個基本法嘅起草過程裏邊咧，應承咗啲乜家伙五十年不變啊，乜家伙司法獨立啊，大就係嘢咧，白紙黑字寫到足噶。但係你斷估唔到一樣嘢啊嘛，即係有權用盡啊嘛。係啊，大家真係估唔到啲，因為英國佬傳落嚟嗰套咧，佢有一個所謂自制能力喺度嘅，即係話。Decency 啊，我唔知點譯啊，即係 you know decency 就係呢句啦。你同英國佬或者同啲紳士解講講數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少少廉恥啊？佢哋會有反應噶。 嗯， 大佬，你同呢班友仔講數講廉恥，即係正如女王話齋，你受取如族兵已經夠攞命啊，你個如族呢個山賊，你同佢講廉清楚，你好傻啫，你咁都仲知道。咁所以咪就係話有權用盡喺各個環節顯示出嚟乜家伙咧。咁所以大家先至估錯咗一樣嘢，估錯咩咧？就係、是、只係從大路正路去諗、 嗯， 就係梁振英上台所謂四大任務23条啊，嗯、啊即係嗰扎咁嘅幾嘢咧，你發覺佢唔需要嘅，點解啊？你調翻轉頭睇，你明咩事啦？假如佢可以喺選管會落一個行政指令，就變成你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係 連法庭都唔使嘅，係。他使乜廿三條立法？ 即係等於講大啫嘛。 使乜廿三條立法啊？ 係啊，我使乜你講大改頭面啫？ 我唔使講 咁大。只要我喺校委會入面整幾個糧粉入去搞掂。 我插幾個我糧粉喺度就搞掂啦。 係咯。 咁所以點解後知後覺？起碼後知後覺，你話怪異又點？點解唯有呢啲所謂叫 odd ball 咧？完全 怪胎， 完全怪胎嘅人唔跟你逐套嗰套咧，佢會喐手同埋突襲成功咧？就因為佢睇得通你一般自作聰明嘅人睇唔通嘅嘢，就最簡單嘅 common sense， 佢就用 common sense 出發。我就預咗你作大，就預咗你做假噶啦，我就唔收，就咁簡單啫嘛。 就係咯， 就咁簡單啫嘛。咁所以你睇完呢個港大嘅校委會，你睇完廉署發生咩事，你睇完其他逐個所謂諮詢團體發生咩事，警監會也好，全部都係噶，一模一樣。佢使乜四大任務啫？佢超額完成嘅根本， 而且仲係無聲無息添啊！好多係 唔係無聲無息嘅陽謀啊！打直出入你啦，奈何如何？因為你先前嗰個法制基礎係基於英國佬嗰個行政主導噶嘛，但係英國佬嘅行政主導基於乜家科啊？佢早階係民選政府啊嘛，佢有個民主約制啊嘛。你有個司法獨立，你個上訴唔係去北京，你個上訴係英國枢密院啊嘛，大帝，即係人哋成個所謂監控平衡架構唔係喺呢一邊噶，喺第二邊。 你諗下，佢英國， 所以佢先可以強勢，但係又唔會濫權啊嘛。 佢英國嘅司法系統咧，大家同其他國家比較落去咧，運作得係最好最公平。佢英國嘅議會制咧，咪所以比好多歐洲大陸嗰啲國家都運作得好嘅。係 啊， 你一啲落後國家如果跟英國嗰個議會制，你嗰個國家衰極都有個譜嘅。嗱，舉個例，女王最熟嘅印度同巴基斯坦同一時間脱離英國，點、解巴基斯坦差過印度咁多？係嘛？成日軍人政 好嘅嚇， 兩個都唔係，就算兩個都唔係好，但係印度相對嚟講咧，佢個議會 好多， 佢議會制都好過巴基斯坦好多嘅。嗯，就係、是、你用英國嘅制度保留得相對嚟講好啲咁解啫。 咁所以咪就係話專業人士中招，而家叫後知後覺。喂，但係廿年啊，你想點先？你想認天真冇得認天真啦。 卅年啊，如果我記得 九七數到而家廿， 我係八四開始數，因為我記得咧，八四年咧9月26日咧草簽聯合聲明嘅，係草簽啊嚇，唔係正式簽，正式簽咪第二年嘅12月。草簽出嚟咧，全香港好似中咗麻藥咁噶，哇！正啊， 開心 啊，喂，真係感覺到噶嗰陣時。 喂，大佬啊，你中麻藥，你已經好客氣，都好好笑，直成班好喪屍咁啊！你知唔知啊？淨係咬咬咬食食食食食咬咬咬食食食，喂，點發生咩事？完全冇人知，冇人理噶。而家嗰班人咧，仲係戇鳩鳩咁樣樣咧。 咁所以大家明白一樣嘢。 你見唔見嗰種強烈譴責咧？喂！好老實講，我哋以前嘅前拍檔嗱，對唔住啊，即係我對我唔開名，我都要提一提前拍檔上咗蘋果頭 A1 OK， 因為佢不獲呢個接納成為候選人，取消咗佢嘅候選資格。大佬啊，你哋有冇睇清楚噶？有外國國籍噶嘛？你明唔明啊？係個 point 喺依度嘛，同埋一個成份 form 都冇填曬啊嘛，簡單啲講係咪？而不是政治審查，蕭公講得很清楚，不是政治審查，是強弱太 強流 弱。講真啦，如果填足曬份方，佢點行點過？你冇故仔作啊，大佬。算啦，即系呢个我就费事踩啦。 唔系，你讲呢个唔讲啦。 即系话晒个老婆系我学生 ，OK， 即系 喂喂喂，嗱呢个小心啲讲嘢啊，未未正式噶，我据我所知好似 啊，佢老婆系我学生 ，OK， 得正式嘅呢个。 嗱呢个我讲唔多啦，嗱我真系有，我真系识佢哋两个十几年，我唔想我唔想讲咁多。 算啦 ，OK 啦，咁所以就基本上咧就可以不理，因为佢冇战斗力就咁简单啦，讲完。但係調翻轉頭咧，我就係講個所謂 唔係，我一定要提依樣嘢，因為咧，你話有戰鬥力入唔到啊嘛。 咁所以點解就係兩條路線嗰個分析框架，大家忽略咗樣好重要嘅嘢，就咁解咯。 嗯， 兩條路線嗰個所謂矛盾到而家依然延續緊㗎，明唔明啊？泛民嗰班白痴仔居然喺醫委會個投票上邊去懟你啲醫生。咁正正就係民粹對精英咯，調翻轉頭，精英對民粹係咩事啊？咪成日喺嗰個議會裏邊嗰個功能團體成日 ban 你班泛民啲動議啊，孖叉你咩拉布嗰陣，咪就係呢樣嘢啫嘛。喂，兩邊依然只港人內鬥，你明唔明啊？ 係， 兩邊都係港人內鬥。 其實內鬥咧，不嬲都係共產黨慣常手段嚟㗎啦。 嗱，呢樣嘢證明咗乜家伙咧？佢煽動你港人內鬥啊嘛，而你居然仲知道你係白痴仔咯。 佢不嬲靠內鬥嚟到係 李家嘅， 你係奪權啊嘛， 從來都係 統一戰線啊嘛。 係啊， 大家好清楚㗎嗱。推冧呢個三大法寶嘛，啊武裝鬥爭、統一戰線、黨嘅建設 啊， 統一戰線就係內鬥。而家我嘅面前第一個敵人係邊個？第二號敵人邊個？我點樣拉攏第二號敵人、第三號敵人，懟冧第一號？第一號懟冧咗之後，我再揾敵人。 最慘 同埋仲有啊！你啲敵人冇曬咧，佢都會揾一個。 佢製造敵人㗎，係 exactly 一個打上敵 呢個製造嗱。咁所以記得有一個好過癮嘅 situation 就當年民主抗共點會演變成民主回歸呢就係、是、話忽然之間有啲人，我哋好仰望嘅所謂光環人士啦嚇，接受咗一個理論，就是、共產黨嘅理論，就要優先解決咗殖民者嘅矛盾，然之後你就處理內部矛盾啦。唔係，嗱，完全共產黨嘅論述嚟嘅，你接受咗人哋嘅邏輯，咁就咁簡單啫嘛，咪中曬咯，明唔明啊？咁所以點解就話延伸到今時今日啊，依然呢種矛盾存在？你醫委會嗰係嘢過唔到咧，居然啊何喜華出嚟跳出嚟孖叉大字文章寫個標題，有人雙手染滿鮮血，搞錯啊大佬！你第一個出嚟量刑贊成佢上台嘅時候，你都日俾人話你太天真太傻啦。喂，今時今日名義上你唔係撐緊量刑，實際上你依然係用緊民粹呢樣嘢，係插緊你專業嗰班友仔啊嘛，一模一樣。完全冇改過，咁所以呢個所謂兩條路線嗰個所謂分析框架咧，你班友仔唔明咩叫做深層次矛盾咧，就唔該你啲港豬自己真係嚇，即係警醒下啦。 同埋我留意到咧， 實在係港人內鬥，兩邊都係港人。 佢唔止民主對專業，佢而家咧，你聽親嗰啲風聲節目咧，大量嘅聽眾打電話入嚟啦。講呢個醫生註冊修訂條例都係話咧，因為依樣嘢你哋嘅拉布棘住咗，所以令嗰啲民生議題唔能夠獲得審議。 道理 又係講緊骨灰金，但你有冇諗過邊個排嘅咧個次序？ 就 點解排成咁咧？就特登將最有爭議性嘅擺喺前邊，而更加急切嘅擺喺後邊，咁你咪製造更加多社會之間各階層嘅矛盾。鬼唔撚知個個都有個屋企人擺喺張殯儀館咩？啲骨灰係咪先？阿媽都知啦。 或者擺呢個咁嘅迷你倉都有嘅。 係啦，冇錯啦，係一把火燒埋整陰公嘅啫。 試過解釋，我試過同人解釋佢哋唔會聽。總之拉布就衰啦，總之你要知道一個文字去到咩地步 咧？你要覺得咁撚緊要，你排先啊嘛，大佬，具爭議性你排後邊啊嘛，啱唔啱啊？而家喂，佢講落去大條道理㗎，呢啲人命嚟㗎，係啲人投訴，我哋係要解決㗎嘛。而家唔夠錢去睇唔夠醫生，唔夠床位，你哋又唔審，又喺度拉布，嗱，咪就係因為光環泛民咪又跪低咯。成扎泛民又話唔拉咯， 跪低咗事少啊！佢就喪屍咁企埋人哋嗰邊， 佢直情係配合你個政策嗱。啱蕭公講起何喜華，我諗起社區組織協會啦。今日我哋而家聽好多本土派啊，咁樣城邦等等啊，但係大陸殖民啊嘛。 嗯哼， 嗱，就二零 2013年嘅時候、大家應該記得嘅社區組織協會入面，呢個蔡耀昌 係啦， 就係、幫人一年嚟香港就可以攞 綜援、 攞福利啊嘛。呢樣嘢係令到全個社會好震撼。咁佢呢一樣嘢其實，如果本土派嘅意見睇落去咧，就係話你配合緊中共嘅殖民。 嗱，咁所以個人就乜家科點解今次中央咁罩嘅梁天琦咧、就正如頭先阿楊踢爆嗰句説話啦，開始咗一個第三勢力出嚟，就叫本土意識。 係咯，嗱咁你咁佢又係道德光環嘛，家庭團聚啊嘛。又是道德光環，今次醫學嗰人，人命嚟噶， 一樣 一樣，意識咩冇變啊？ 同埋你真的不要以為咧，聽得多、睇得多、去城市論壇或者有留意立法會裏面發生咩事嘅人咧，係會明示你。我真係一度係咁諗，但係咧，我喺個文化交流裏面咧，其中有一晚咧，就有一個喺立法會裏面做嘅女仔，係啊，佢都係覺得拉布好撚煩。他就覺得個醫生註冊修訂條例點解唔過？又是人命，又是依個社會大眾的福利啊！醫療係好緊要，好多窮人冇，即係又係點解你喺裏面做，你會唔知道？你唔知道個矛盾是刻意製造出嚟嘅。 因為佢自細就已經食呢、這個即係左膠奶大噶嘛，咁佢點搞啫？個腦側埋一邊。 OK， 咁我想問一個好緊要嘅問題：點樣可以令呢個好白痴？因為有一個很大的問題，但是怎樣可以令到左膠那個毒比較牛和解毒片它嗎？怎樣可以解了左膠毒呢？ 沒有的。 第二，怎樣可以令到港豬除了令到它自身的利益受到損害而甦醒以外，有沒有第二些方法？ 沒有的。 OK， 得。 我基本上放棄這些方式的了。 咁所以你發覺點解今次中央就咁罩忌乜家科咧？嗱，同嗰個統計係如出一轍嘅。由 sell 我本書一早已經寫咗啲嘢。 哎呀，喺上邊啊！ 我簽咗名啊，揾你，真係揾你簽名。 世代蜕變咧，就其實一個所謂現象嚟嘅啫。最緊要嗰樣係嗰個人心意識上邊一個好重大嘅轉變。就正如頭先阿楊話齋，你開始咗一個第三勢力出嚟，佢唔再接受你嗰個所謂兩條路線。嗰、那個對立的思維方式，佢唔再諗咩左唔左、民主唔民主，佢都唔再諗你乜家伙專業唔專業，即係啊社會成功，佢唔再諗呢樣嘢。佢諗啊諗乜鬼咧？ 實踐 兩樣都唔諗，佢諗本土。到底站在香港同香港人嘅立場，乜嘢先至最好？於是乎佢冇一個所謂，既冇一個所謂道德光環嘅負擔喺身，亦都冇一個既得利益專業。嗰、那個利益嘅分心嘅影響，所以呢班友仔反而出嚟嘅嘢咧，係最腰心腰肺嘅， 係啊， 最重症要害，同埋你冇辦法解話嘅， 冇辦法。 咁你頭先女王問嘅，可唔可以改下嗰班左膠？我慳啲唔使諗，你可唔可以改下嗰班專員？慳啲都唔使，點解？你睇下個統計數字，年齡層越低，本土意識越強，復甦。亦都即係話呢個自然蜕變過程嚟嘅，你唔使做任何嘢嘅。 同埋你講本土咧，有一張牌佢打唔到，就係嗰個外國嘅道德。 坐喺度傻。 我記得咧就係2003年嗰幾十萬人遊行之後咧，佢中共咧就要攞翻個輿論陣地，同埋導引輿論啦。你 係 啦，嗰陣時爭咩咧？爭2007、2008雙普選，佢要轉移呢一樣嘢，咁咧就抬出一個叫愛國論。由一班嗰啲而打落又咩都好，就出嚟嘈話你哋唔愛國，你唔愛。而嗰班當年民主回歸一路到2003年一路仲係愛國嘅咧，就跟佢嗰支摩笛起舞。你話我唔愛國，我愛國咁啊嘛，一路喺度嘈。結果咧個視線就轉移咗。呢招而家仲打唔打得響啊？你話 根本嗰班後生仔都唔肯再上你個台度啦。 仲同你講愛國啊？ 況且人哋嗰啲阿媽都已經話咗，佢啲細路之所以死咗，唔係因為愛國嘅問題啊嘛，大佬啊，啲受害人你聽聽受害人講乜鬼先啦、啊。咁所以話而家喺大台上嗰班友仔咧，依然出緊支笛，依然都老調重彈。但係發覺點解你點作都作唔到嗰個所謂民意出嚟咧？啲後生仔已經唔睬你嘅啦， 唔睬啦， 真係唔睬你。同埋唔一定係好與壞啊，我純粹講個所謂自然演變嘅問題。當你班友仔兩條路線。鬥了幾十年之後，而兩邊都交不到貨，大家知咩事啦？ 我嚟咯！ 哦，佢坐你好傻，佢自己 嚟啊！ 佢自己啦， 我自己嚟。 咁所以睇翻佢組織能力又好，佢動員能力又好，佢嗰個意識形態又好，你都管佢唔住嘅。咁所以就算今次你所謂用咗個史無前例嘅政治篩選又好點都好啦，行政指令令你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其實都有後果喺度嘅。有本事咧，你就贏埋司法覆核。不過咁，據聞最新嘅情況咧，就有可能人大就搶閘。在你未進行司法覆核之前 釋法， 先行釋法，居然在一個細眉細眼的選舉條例裏面釋法，嗱咁啊過癮啦！ 咦，我就係想問你下一個問題，因為咧而家個睇法就係話咧，會依個一國兩制咧會隨住人大釋法咧而被架空，而成件事咧就變作泡影啦，咁樣《金剛經》嗰句啦，如夢幻啊，咁樣如雷如電如電啦，咁咧就點睇咧？ 點樣睇咧？佢實會咁做嘅咧，因為佢冇辦法制止嘅。你就諗下個 situation 就 是。你話直情喺 before 依個 before 司法覆核能完成之前，其實有前科嘅。人大搶閘釋法，即係等於上次你由嗰、那個啊，即係 八三一。 八三一之前都已經係 零七零八普選，佢都釋法。 普選佢已經釋法咗，呢個條件 否決咗 三個變五個，佢忽然之間嚟主動釋法。嗱咁所以其實係有前科，不過嗱性質有咩唔同呢？先前嗰啲所謂釋法咧，都真係對於基本法啲原則性解釋啊嘛，明唔明啊？喂，你咩叫滿足咗個普選條件？咩叫滿足咗普選程序？要咩關卡要過諸如此類，得你由三個變五個，五個變七個，我都冇説話好講。因為當時嗰個所謂機制咧，係未有詳細嘅內容啊嘛。嗱，今次好唔同嘅乜家科咧，唔係一啲原則性嘅嘢去解釋基本法裏邊唔清楚嘅地方，而基本法已經寫得死實實，甚至行政法規裏邊寫得死實實嘅嘢。 選舉權同埋被選舉權， 佢加多咗一樣嘢落去。居然可以進行呢個篩選。而從來選舉委員會都冇呢個權嘅，佢可以架空插落去。喺咁嘅情況底下，大家諗諗啦。咁以後你仲使咩基本法啫？你甚至習近法都唔使噶喎，法庭都唔使。 同埋佢如果呢樣嘢搞落去咧，嗱，廿六條啊，選舉權同被選舉權啊嘛。而家咧係摸一個人嘅被選權啫。佢將來咧可以喺上網，然後抄一扎人出嚟啊，然後話你。 冇權投票， 係啦，冇權投票，係、啊，完全可以 㗎，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係啊，被選權同選舉權係同等㗎嘛，唔使揾個行政檢見啊， 行政個卒仔已經搞掂啦，即係城管都可以管理㗎。 兩個星期前我哋講咗話，確認先係行政檢見啊嘛，嗱佢確如衝之就係咁樣啦、啊，到時咧佢篩走50萬口、60萬口嘅選民都好，係 啊， 係啦、啊，咁佢已經可以確保啲票投落去乜嘢人嗰度啦， 係啊，咁所以。所謂四大任務意義唔大， 票都唔使中啊！到時你篩毀咗佢搞掂。 我話你呢個唔存在得㗎啦，咁就行政指令。 所以咧，你真係冇得話咧，少林足球真係好嘢嘅。球員又係佢嘅，球證又係佢嘅，龍門兩邊都係佢嘅。你諗下，佢三個候選人全部自己人，選民又係自己人，係咪？跟住選舉主任當然又係自己人。 篩曬啦嘛，總之唔啱聽嘅就唔係人咯，係 咯， 咁簡單啫嘛。咁所以點解就係話佢根本唔需要再搞啲乜家伙古靈精怪嘅嘢，例如啊，即係如果喺呢個層面都可以咁樣樣人大釋法嘅，你乜嘢可以唔釋法先？第一關唔關基本法事啊，大佬？你選舉主任嗰個解釋權啫，我咁都關基本法事？咁不如好簡單一樣嘢啫，第時我去呢個考車牌，我唔使你嗰個咩嘅運輸署俾牌我啦，我叫人大釋法咪得咯，一樣啫嘛。你審牌俾嗰、那個嗰、那個，我覺得你冇權審，我覺得冇得。 蕭公子。何止唔使去運輸署啊？直情要個白色底嘅軍字牌添啦，啱啱啊？叫人大俾過你都識人得噶啦。 係啊，釋法啊嘛，你乜都喂咁都可以釋法，大佬，你根本唔關嗰個所謂基本法層面嘅嘢，你係講緊選舉法裏邊選舉主任嗰份登記表格喎、啊，大佬，你會唔會細 ID 啊？咁所以今次咧，佢夠膽釋法的話咧，中央咧。是輸得更加撲街，嗱我唔知邊個度條咁嘅屎橋出嚟啊！ 喂，佢條條都屎橋，一陣你睇睇翻。 問題係 呢 下嘢， 年嚟 你唔講話賣國咁簡單，你賣阿爺咯，有賣到火星啊，大佬！你居然叫阿爺放低身段都唔止，干涉香港內政都唔止， 你解釋基本法都唔知，你而家係要阿爺呢一個人大即係常委去解釋你呢一個小官吏嘅行政措施裏面嘅一個登記文件。嘅附件喎、啊，大佬，咁你不如唔好講個考車牌都叫人大釋法一模一樣嘅啫，話 佢咧就成日搞咁多呢啲古靈精怪嘢啦，呢啲係新嘅，會知道叫做政權移交前後搞嘅嗰啲有邊一鑊好啦？舉個例，而家叫做比例代表制，之前唔係呢一個玩法噶嘛，單議席單票小選區、簡單多數咪嗰個出咯，咁點解佢97係要玩呢一樣嘢咧？就是因為他輸不起，尤其是96年的立法會選舉呢， 真的輸得太難看， 輸得太難看，全軍覆沒，尤其曾鈺成輸給廖成利那一王，他的面目無光，他發覺單議席單票簡單這樣小選區選不得，我就要確保有我的人進去，就搞比例代表制，放多幾個龍門改變遊戲規則。 不過這樣、哦，有啲泛民又制嘅、哦， 佢哋又制啊， 千個人喎、 哦，咁唔緊要啊，我俾你呃咗，你贏曬，我俾你贏曬咁點啫？叫比例代表制咧，就令到好多好比較激進肯掟嘢嗰啲，即使攞些少，攞少比例嘅票都入得到，攞多個議席，有啲話差不多沒收嗰個按金都可以入到， 都入到， 啊！結果咧，佢就搬石頭揼自己嘅腳咯。 咁今時今日嗰班撚仔咪坐得裏邊咯。 X X 啊！ 喂，咁所以點解就係話每次咁玩法咧，阿爺輸得更加 P K 嘅。當年 exactly 就楊華齋為咗截住你班友仔，所謂民意代表嗰啲真係有實質民意代表入去咧，佢鑑出嚟溝淡你，令到一啲只要有少量啊，即係入場券嘅，都自己入得到。其實當年佢想保障啊，保障乜家科咧？就保障自己有啊嘛，因為佢得少量入場券。 都話曾鈺成輸俾廖成利嗰鑊咧，係令到佢決心一定要做呢一樣嘢。 咁所以好明顯就係、是、根本就係捉蟲入 屎。係啦，呢啲係機關算盡，結果點咧？就自己中咗自己機關咯。始終都 係 咁， 就搞到成個立法會烏煙瘴氣，咪就比例代表就係搞出嚟嘅嘢咯。咁所以變咗就話，今次如果阿爺再上當咧，話其實係兩難局面嚟嘅、第一，唔知點解689會將呢個港獨議題放到咁大、你又中招喎、先前冇人講嘅喎，一個個都講喎， 冇人講㗎， 冇人講，根本 香港民族論邊個睇啫，好少啫嘛， 放催淚彈都唔炒唔起㗎嘛， 結果係洛陽紫貴一句， 紫貴施政報劈頭嗰句啊，哇冚唪唥湧曬埋去，哇呢下嘢你關注我就去玩， 佢俾咗最 prime 嘅 prime time 十分鐘二十分鐘走去講。港獨 係啊， 係咪你唔講冇人理嘅？講真， 大家係咪磨拳擦掌正啊？ 係好有意識去推銷嗰本書喎，有感覺， 絕對地係。 係啊， 所以初時啲人咪覺得話啊，係咪夾埋嘅咧？即係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咁你咪周瑜打鑊蓋，咁咪有套戲睇咯，大家咁咪可以架空一國兩制咯，係咪咁啊？但又加埋今次呢個蝦碌咧。即今次學你話齋，你人大要解釋埋一個表格裏面嘅附件， 係啊， 嚇咁撚無聊， 笑到爆啊！簡直真 係。咁我咪就話，本來唔撐梁天琦，佢都撐喎。本來本土都本土買，係 啊， 係 啊， 係咪？ 而家吹曬雞啊！真係。嗱， 舉例上次補選嘅時候，咁啊梁天琦咧個宣傳單張唔符合規格，所以咧郵政局唔同你寄 啊嘛，跟住義工出馬啊嘛， 唔係義工啊，佢啊。就全個香港所有嘅正規傳媒啊，唔係網媒啦，都話點解唔得咧？就全部大大隻字仲俾好多時間嗱，呢句咧又佢個內容係咁啦，所以咧郵政局咧就唔鬼同佢寄，結果佢全部入曬家家户嘅眼罩，連嗰啲專睇 CCTVB 嘅嗰啲阿嬸咧都睇埋。 免費宣傳。 個宣傳力仲勁過郵政局嘅， 係啊，咁所以變好鬼死過癮㗎。 講下谷好多票啊，唔 係 講。 咁所以變啲就係。即係我唔知係咪超級無敵，即係啊呢個無間道啦嚇，好成功咯， 成功， 喂， 好成功啊真 係，袁國強啊，話梁天琦二月能夠參選係因為嗰陣時未表明港獨立場，但係咧 仲犀利今次喎， 唔係，但係最正嘅就係咧，其實佢二月嘅時候咧。那個選舉處啊，話梁天琦嘅單張因為宣揚自治自決違憲啊。 當時未講港獨呢兩個字喎、 啊。唔係佢咪話佢冇講，但其實你份嘢講到明自治自決。 佢都已經唔記啦。 佢已經唔幫佢記啊。係咯。咁你而家你講咩咧？其實即係到底係你講大話定係有人行政失當咧？ 放死你呢個宣傳唔夠勁咯，有一個。 不過有一樣嘢係值得擔心嘅咧，佢今次搞行政僭建，然後就玩到咁大。 嗯。 佢其實跳過曬好多法律程序。其實以前我哋玩選舉最緊要你合法。符合款舉法 嗰、 那個合法律程序咧，就可以選舉同被選噶嘛。 合規啫嘛， 而家佢整一個行政僭建出嚟，將來佢求其揾個二打六嘅行政公務員，跟住咧就由肥比筆上風本本，你中意斬邊個就斬邊個。你呢個係嚴重削弱香港嘅法治。 其實我覺得已經俾咗啦，樣 係啊， 已經俾咗 啦。而家 上方寶劍已寶劍已出啦。今次依單嘢仲唔係咩？嗰幾條友除咗一個話唔夠。攞唔夠提名啦，另外一個就係我哋嘅前拍檔啦，係咪？之外全部都係話咩㗎？因為我覺得，我認為 以後呢種情況可能會更多添。佢唔需要有乜嘢證據㗎，只要我覺得，我認為嘢，有一種諸心之類，我覺得最近嗰個新界東選嗰啲啊嘛，我覺得你唔會改變你嘅睇法，雖然你已經話明你會變啦。但我認為你不會咯，所以我斬你咯，全部是一種諸心之論，沒有任何證據。 按正常情況底下咧，一定司法覆核成功的啦，你預咗一定得噶啦。你我看不到任何關於司法覆核嗰樣嘢有任何指引，咁佢都可以過得關。 暫時法官仲未係黨員， 就算黨員都冇説話可講，除非你連嗰個習慣法都不要嘅啫。司法覆核呢樣嘢有曬前科可以睇嘅，冇任何可能推唔翻。亦都即係話推翻嘅結果咧，就得一個就係補選、重選。 重選。 而嗰個範圍之大咧，你係等於冇選過係一樣嘅，明唔明啊？咁所以點解就係話而家呢個好尷尬嘅 situation 咧？阿爺俾人放咗上台咧，就係話到底你插隻手人識法啦，定唔插隻手人識法？即係話如果你插隻手人識法的話咧，大家睇住一國兩制玩完咯。 是啊， 就咁簡單啫嘛！你連嗰、那個你連嗰登記表格嘅附件都要釋法，你咩睇釋法先係咪先？咁簡單啦。好啦，你一個就係唔想玩完的話咧，你等佢嗰個司法覆核咧，等於重選過。咁你釋唔釋法都冇分別啦。亦都即係話，其實如果跟翻正路咧，有本事你控制到啊，影響到立法會嘅，你咪叫重新改嗰個選舉法咯。咁啊，冇需要説話講啦。咁所以點解依然見到所謂嗰、那個所謂兩條路線嗰爭論咧？班粉槍而家仲喺度玩緊。仲有人講光環，嗱真係仲有人講光環啫。我哋唔應該去參選，我哋應該杯葛佢俾。 我罷選，我聽到有人話。 粉搶橋，我哋當年呢個臨時立法會都聽過啦。結果如何啊？ 係咯。 結果臨時立法會佢依然過渡，依然有權，依然惡法回歸公安法嗰度冚唪唥上集體提名，全部鏟曬。然之後仲有喎。鏟埋你個三級議會，鏟埋你個區， 你唔選啊嘛， 你 唔參與， 市政局同區域市政局 參與啊嘛， 你唔玩啊嘛， 你唔玩啊嘛，就鏟你。 跟住佢鬧你南立會嘅時候咧，佢又有藉口講話：，喂，我俾你選喎， 俾你選你， 你唔嚟啊喎， 係啊， 光你嘅環啦。 啊，而家嗱，仲有人喺度話，我哋罷選啊嘛，所有泛民退出啊嘛，傻啦大佬，寸土必爭啊！ 你同我頂撚住啊！我真係想四個字答佢。 咁所以變咗就係話，依然今時今日都仲有人玩緊呢招，會唔會舊竅咗少少啊？ 嗱，證明我哋係 live 咧，有一位聽眾 Guy HK 留言就話冇用噶，司法覆核得嚟已經到下次選舉，兩位點睇？ 梗係唔係啦？你司法覆核睇下個時間次序如何嘅啫，所謂下次選舉到幾時？你諗諗上一次嗱，好多年前咧試過啊，有叫劉山清嘅人出嚟啊，啲人司法覆核選舉噶嘛，佢贏唔贏咧都至少啊，而嗰下嘢嗰個選舉時間點咧係未到下次選舉嘅，諗清楚呢下嘢啊，諗清楚呢下嘢。今次所謂唔俾佢緊急呈請嚟出嗰個所謂禁制令咧？是在於法庭確認了先前的判例嘛，就可以重選嘛，明白嗎？有什麼等到下一次啫？ 我都有啲 shock 嘅，因為佢咪話咧冇依個urgency 嘛，咁我就話嚇冇 urgency。 冇啊，冇真係冇噶，唔好意思，真噶，因為之嗱習慣法呢樣好神奇的一樣嘢，之前已經有個判例出咗，就係話即使 推翻重選， 冇咗咧可以推翻重選噶。 既然有重選呢個可能性存在，你話佢唔需要而家嚟截止你啊嘛？明唔明啊？咁問題大家有一樣嘢冇留意到，法庭都唔鬼理你噶，你行政白痴就咁嘅樣，係令到咁多選區有機會重選喎，即係全新選過喎。 同埋咧，我覺得呢位聽眾咧，你唔先唔好理佢時間長定時間短嘅問題，總之每一個機會有得突破嘅咧，你都要去做。司法覆核有得做做，有得選舉呈請做，有得俾你選選，有得票投投。千祈唔好话系做咗冇用，罢就 好简单一样嘢。嗱，司法复核嗰个过瘾地方系乜家伙咧？佢当佢当法庭判断你系可以司法复核推翻个选举结果嘅时候咧、你即使所谓坐咗喺嗰个位嗰条友啊，其实都冇办法执行呢个立法会权力噶。呢个好紧要嘅前提条件啊。 咁咪变咗真空咯？ 系真空噶，即系嗰一个位系真空噶，即系嗰一个选区都系真空噶。明唔明啊？呢个好紧要嘅 concept 嚟噶，而嗰班 个 死白痴系唔知。重選咯， 重選。 咁啊，重選到之前，咁嗰個真空期發生咩事咧？ 嗰個位係等於冇人咯。 哦、okay ， 缺席咯， 即係嗰個選區入面選出嚟嗰幾個議員， 係 都唔能夠執行， 唔承認， 唔能夠執行個議員嘅職責啦。 冇錯啦， 因為佢成個選區要重選啊嘛。 選啊嘛，明唔明啊？咁所以過癮在乜家伙咧？就到底重選嗰個規模範圍有幾大、 嗯？ 如果去到一個全面推翻嘅情況的話咧，會有一個好過癮嘅現象出現啦。嗱，記住，而家實打講 A、B、C 嗰下嘢咧，有好重要嘅條件噶嘛，就到底立法會變成咩樣啊嘛？如果到時立法會根本啊六八九係控制唔到局面嘅，你自然腳痛落台噶啦，因為先前已經分析過曬噶啦。零三之後，阿董生咧其實唔係即時落台噶，阿董生零五年落台，點解啊？因為零四嗰下選舉出事啊嘛， 立法會衰得太陽衰， 冇錯啦，即係話。陰點嗰條友係冇辦法再控制立法會嘅， 佢區議會都大敗啊， 落台咯， 全部連民建聯啦，區議會全面潰敗， 冇錯啦。咁所以其實 立法會區議會都 共產黨係好心水清嘅， 其實計數嘅啫嘛， 極心水清，你控制唔到上面走啦，唔該， 簡單啫嘛。佢 invest 咗咁多錢，你諗下佢個維穩費有一大部分 喺，所以點解就話今次唯一個陰謀論乜家伙？如果我唔當佢係呢個即係無間道啊，即係港獨之父的話， 嗰、個太刁轉啦，太 唯一。那個合理解釋咧，就係佢明知自己又控制唔到立法會，佢又炒我哋兩攤咯，延遲咯，拖咧有幾耐，有幾耐拖幾耐就咁簡單。 這個係有兩個講法，一個咧就係本身坐響香港嘅呢個位嘅人咧，就為咗自己嘅利益搞亂個當攤，越亂就越可以火中取栗。另一樣咧就係話北京嗰度有兩派喺度鬥，一批咧就想揾坐江山嗰班想揼，你俾阿老習揼嘅嗰班咧。就想搞亂、就是有兩個這個論調出來。 我第三個理論呢、就是呢、第一個是我覺得是的、再加上就是呢上面呢即使阿習的對家呢不搞亂呢當家那些人太柒都自己亂、 絕對是 我覺得這個版本機會大一點喂我有聽眾問問題了就說呢、波波風問如果重選，咁選前個唔合法嘅立法會審議通過咗嘅會點？ 一個好吊鬼嘅 situation 啦，就到底喺重選未完成嘅時候，是否有一個所謂合法嘅立法會？咁所以點解就係話在於你個規模佢有幾大啦？即係重選嘅規模佢有幾大？嗱，吊鬼在於乜嘢嘢咧？發覺今次其實幾次都係噶啦，阿曾鈺成主席點票嘅時候咧。其實有一個先例落咗嘅，就何謂叫做簡單半過半，明唔明啊？佢計曬所有嘅議席嘅，明啊？佢計曬所有議席嘅，好過癮嘅 situation 嚟嘅。咁所以變咗就係話，如果你缺咗嗰個人選缺幾多，先為之成立一個立法會可以有效運作咧？嗱，呢個好大 question mark， 大家未諗過呢樣嘢。 嗱，你記唔記得有一鑊咧？唔係太耐之前咧。他們沒有點人數 那個鑑出來了 目測目測 是啊嗱，兩個不同的 concept 你目測都依然有個假設我估到有多少人在這裡而這個人數是過半數過半數你是說全部議席的過半數、在席議員的過半數、還是什麼家伙現在經常點票經常點人數這下嘢嘛，你坐不夠未夠法定人數開會嘛如果法定人數的基數是什麼加科先、你明白你缺一兩個我都還同情的理解你有機會過得骨你缺幾個呢 好大鑊嘅喎。 而家備受爭議，俾人剔出唔能夠參選，即係匪話所講嘅剝奪政治權利一年或者一屆咁樣啦嚇。呢幾個人主要係新界東同埋九龍西係嘛？咁嗰度有九個議席，我記得好似新界東。咁、其實佢真係影響到個範圍係得兩個啫。如果我冇記錯嘅話， 九西都有嘅。 九西加九西加新界東咯。 嚇、啊、九。 咁如果係依兩個加埋喺成個立法會裡面個比例點咧？ 嗰啲成日叫邊啊？ 係咯， 十零個。 多㗎。 十零個，因為佢七十個，十零個。 多㗎。 都成。六到七分一㗎， 係 啊， 啊，多㗎嗱，比例還比例，總數十幾票喎，大佬嗰度。係 啊， 因為淨係九新界東好似九票啊，好似總之好多啦。 嗱、咁所以變咗一個好吊詭嘅 situation 啦，就係話視乎法庭嗰個隔有幾快，你重選嘅速度有幾快，因為不可能就係在於立法會咁多議席裏面，你缺咗直選咁大缺，你仲叫立法會㗎嘛？唔 make sense 啊！會唔會顛到咧？即係我真係唔識啦，即係會唔會話譬如七十席咁樣計，佢係要過半？即是说、哦、你不是过半的议员被取消资格。 不是取消资格的，而是你的投票的权在哪里嘛。 要重选。如果他说喂你不过半，你只是占四分一的，那我们有过半数，那即是这些议案过了。 即是六十人咪计七十嘛，即如果十个人没办法做议员要重选，在重选完成之前你得六十席不是七十席嘛。咁咪六十等於過半就三十先，嗱呢個過癮啦。咁所以我唔知有冇人算緊啲咁嘅死竅啊，死數咗。我減你幾個人啦，我就容易過半啦。哇，咁咁。 啊，呢啲又真係未有先例喎。 我就驚呢樣嘢啊！嗱，啱啱啊，加 HK 又復翻啦，就新界東係九席，九西係六席，即加埋係十五啦，十五 over 七十。 係啊，重要㗎。 係啊，你諗下，如果六十席佢話唔過半三十，咁你即係四分一㗎喎，真係。 嗯哼，係啊。咁所以變咗就實在湖裏面賣咩藥，玩緊邊一科咧，大家都估佢唔到。咁、大家就唔該即係細心啲計條數啦，同埋冇理由舉手投降。 同埋都冇呢個先例喎、 啊。玩㗎嘛，大佬。 兩個選區嘅議員突然間啊，冇咗嗰個唔能夠履行嗰個議席嘅職務啊，咁啊真係唔知個局面變成點㗎，完全冇先例可援，等於。以前從來未出現過話要選舉確認書，跟住又話無啦啦取消一個人的選舉嗰、那個嗰、那個備選權、啊、 其實冇嘅，都講翻嗰句啫嘛。 我諗可能你害咗梁天琦啊！ 我點害㗎？ 你上一集讚佢啊！你話你有實力啊！話你 咁傻都知佢有 啦、啊。話人哋法輪唔係法輪，話人哋依個基本大法好。 我冇講呢句，我只係話佢嗰個即係啊能屈能伸嗰個戰鬥力強啫。 唉、哎，肯定俾人聽到。 你北京唔知咩？ 唔係佢應該之前計好曬㗎啦。佢確認書做之前已經係計好曬、啊，要篩走邊幾個㗎啦。 咁所以剩低嗰個所謂懸念係乜家科咧？就預咗你要重選，預咗你會缺腳，而當時個殘廢咗嘅立法會。是否有權立法呢、這個問題就大啦，因為臨立會嗰下嘢咧係冇咗缺腳呢回事噶嘛，你唔選佢冇人選咯，有人坐咗 佢冇缺人啦， 佢冇 佢全部建制派坐 所有佢應該有嘅位置都有人喺度啊嘛，佢冇咗去重選嗰樣嘢啊嘛，嗱今次真係絕對有機會重選嘅。 你聽住、哦，但係仲有一個好恐怖嘅 part 咧，就係嗰班泛民咧，嗰班聰明仔女咧話。既然你咁樣操控個議會咧，我哋唔玩啊嘛， 咁即係等於九七嗰個一樣 啫嘛，仲撚大鑊個大佬 會啫嘛，即係 我覺得泛民玩都唔緊要啦，有一班後生仔嚟玩，你泛民唔玩啊，民主黨唔玩啊，我嚟咯。 我哋後生仔係喺立法會以外啊嘛，立法會以內咧就已經俾人篩到冇得剩，跟篩剩咗廢嗰啲又話唔玩，就剩翻建制噶啦喎。 嗯哼，係啊，即係等於臨立會一樣咯。 我覺得他們又不會 以自己的利益考慮又不會輕易說不玩的、即我記得五區公投的時候誰出來即放棄議席出來再選過都爭餐懵始終是牽涉一個議席是一個很大的利益輕易說不玩呢個賭注太大無論對財政抑或對個人的那個聲 音除非你說真的、中央幫一把忙就泛民也是建制的咁佢哋自動當選叻咯，你好嘢有冇錯口講啦，係咪先？咁所以問題就係、是、會好亂，呢個係真嘅。但係葫蘆裏邊話啲咩藥你未知，到底是否中央幫某部分嘅泛民手 其他嗰啲道德光環嘅就係咪拒諸門外，定還是啊主動刪咗啲港獨分子，唔好介泛民嘅票都有可能嘅喎，佢唔知喎。咁所以就話你講到嗰個戰鬥力高強的話咧 ，so far so good， 睇起上嚟都仲係中共高強啲啊。但係唯一 challenge 到佢的話咧，你話梁天琦小朋友咧啊，已經係局外啦。有冇 plan B 會點搞？我估佢唔到。 第三股勢力嘛， 暫時梁天琦話係會這個青年新政，即係會全力支持呢個青年新政，呢個係佢嚟個 plan B 啊，即係話嗰個政治理念接近嘅啊，講咗講明。 但係青年就係政治係一個好 personal 嘅嘢嚟嘅，即係青年新政咧，即係除咗游蕙禎之外咧，我真係諗唔到其他人啲名啦。第一，第二就係佢哋你話政治理念接近都好咧，但係其實係好面目模糊嘅。即係唔同你梁天琦係咁清晰，同埋佢能夠即係佢嘅回應，我都幾 surprise 我，連中出咧，中出楊子咧，佢都答得好好嘅喎，居然即係有理有節嘅喎，佢覆翻即係選管會主任嘅時候，佢擺明玩嘢㗎啦，即係佢擺明我係好支持港獨，我大力支持添，舉腳支持，即係呢啲咁嘅字眼，咁俾人篩咗出嚟，咁啊覺得你戇鳩啦，係咪？但係佢係夠姜玩嘢嘛？你諗下香港而家就係我哋望住嗰班泛民，點解依樣又撐，嗰樣又撐？即係其實你喺度做乜啫？學你話齋，蕭公子就係、是、根本就係阿爺的反對派，阿爺養住的， 係咯， 包攬反對派的溫和版。 同埋我哋發覺咧，而家呢班新嘅年輕一代，佢哋根本冇包袱。 係 你泛民，佢哋有經濟包袱，亦都有。爱国的道德，爱国的道德包袱，是吧？ 有些左交包袱， 左交包袱，跟着还有那些全那些建制那些纯粹利益包袱， 是 吧？那些真，还有一班叫做真心爱国的那班传统左派呢，就叫做真心交包袱，我们可以叫做真的交到不得了的、你怎样搓完禁鞭他都对你死忠的，那现在这班有什么包袱？我看不到有什么包袱，你说专业啊，我一世都做不到專業人士的啦，我永遠都做不到中產的，你有什麼所謂啫？咪同你玩大佢咯，係咪啊？ 咁所以今次煽風點火呢下嘢最成功咯，只能講一個亂字。但係下一步會發生咩事呢，就肯定會亂上加亂咯。而家即係擺在刀口上，就阿爺到底就唔就範嘅問題啦。即係我唔係佢威唔威，即係阿爺就唔就範嘅問題。要管到咁死，要管到咁細，即係顏面何存啊，大佬！即係仲夠得對外講你仲一國兩制。 同埋佢係越最慘，係佢咁多年嚟咧，佢越管得大，唔係越管得細，越管得死，佢就越亂。佢每次想攞嚿石頭掟人，就揼翻落自己隻腳度。跟住身邊啲流羅咧。又帮佢搬，帮佢搬多啲石头过嚟， 大啲嘅过嚟， 哇！揼多佢几嘢， 你俾咗阿爷，我真系喊咗出嚟。 你哋睇下佢新嗰条片先啦，睇咗未啊？ 睇咗， 系啊，系咪好精彩啊？ 又关阿朱峰咩事啫？ 系啊，港独佢事噶嘛，疆独台独， 佢哋就净系识得一个叫黄之峰嘅后生仔，但系佢哋，但系佢唔知道呢个到底系咩人，又唔知佢讲过啲乜，就系咁解啫。 又话佢有美国背景，喂，大佬官方片嚟嘅，屌！ 官方佢揾唔到啲有水准嘅帮佢做咯。 仲有啊，南海净画咗美国只 boot 咧，画嗰只 boot 一只脚咧。 呢个小事，所谓有美国背景的话咧，一脚踩咗半个钟南海。 系 PK 到鼻啊！ 半啫，但系成个中南海 啊，有啲唔系美国噶， 咁啊系，有加拿大， 咁啊系，我翻美国，我翻英国，听日去北京啊，翻同去争好远， 没有一个是中国人就咁简单啦！你一脚踩落去半个中南海，就搞错，边个做宣传嘅啫？ 所以佢呢啲。你怎樣叫他們愛國啊？ 愛國和絕子絕孫居然是同義詞PK 了愛國跟著個個去做美國 我都說愛國沒錯他沒有說愛哪個國的嘛因為我們是要釐定清楚的定義的嘛 okay, 又要人大釋法當 然是不用我們懂得了我們解釋 總之就是天下大 有一個人問一個問題呢其實呢都不值得講出嚟嘅，但我真係唔明點解你會問呢個問題，就係咁熱普城係人定係鬼，唔使答啦，馬大佬。 都話啦，我頭先嘅分析就講得好清楚啦， 好清楚。 根本唔係在於你是人定咗是鬼啊， 佢係在於你豬與唔豬嘅分別啫嘛。明明等湯嘅豬，佢咪送你入局咯，就唔講湯啫冇。 套房嚟噶，你明唔明啊？而家 咁呢啲問題，呢啲問題唔使問啦，係 呢啲問題亦都唔使答啦。 中共只會考慮你嘅戰鬥能力，冇料嘅廢物就歡迎入場敷 shop， 就咁簡單啦。唉，戰鬥 佢真係純粹講實力、講利益、講權，就係咁樣。係 咯， 唔好講道德。 所以其實佢哋對於個專業團咧係罩忌嘅，因為專業團咧係有戰鬥力啊嘛，佢有既得利益，佢有立場啊，大佬啊，就相對嚟講係清醒嘅呢下嘢。咁所以點解就係呢兩條路線咧，其實矛盾延伸到而家。 但係專業團體有個問題咧，佢容易收編。 容相對唔係絕對相對 就係相對啦，會計界。法律界呢啲牽涉到太多商業利益啊等等咧，佢只係響為咗大陸嘅生意咧，佢真係 就算你唔係國內嘅生意，香港嘅生意一樣就危險 啦。你咪睇嗰啲西環契仔啊嗰啲咯，即係 你 見到面唔想打招呼啦。 你做律師，你做律師咁，你中銀係咪啊？唔同你合作係嘛？就係咁樣樣。 但係有一樣嘢，呢班專業人士咧都有一樣嘢醒目嘅，戰鬥力好緊要，睇呢個實力嘅問題啦。 嗯， 個自治嘅權力。其實都是源自於你個習慣法同基本法噶嘛，亦都即係話相對於守法嗰條底線嚟講咧，呢班人係醒目啲嘅，起碼你唔會見到佢一年嚟香港俾祝福你嚟呢只啊嘛，明唔明啊？咁所以其實根本同民水換最大分別係乜家科咧？你要維持，如果仲有人咁，我唔敢天真啊嚇點啦？你要永續基本法也好，你要維持香港而家社會現狀也好，反而信得過嘅咧係功能組別。呢班友泛民打死唔肯认噶啦，有好多民主派都唔肯认。嗱，你用实际战斗力嚟计啦，你维护到五十年不变，同埋你嗰个所谓永续基本法嘅前提不加科，反而系专业界别、功能界别，而唔系泛民。 喂，但系功能界别太多贱人啊嘛！太多代表地產商利益啊！ 我依然 係講 戰鬥力嘅問題嘅啫。 又講廿蚊張啦，我哋又要睇啦，係咪啊？姓石嗰啲啦， 我純粹講戰鬥力問題嘅啫。 OK， 調翻轉哦，廿蚊張你唔中意嗰種，佢咪送曬中國護士嚟俾你咯，好冇？你明唔明啊？咁所以你諗清楚，你兩弊雙行取其輕，你要嘅係乜家貨？咁所以話其實最慘咧，就係香港有好多普羅大眾咧係兩難嘅，就基於你嗰個框架裏邊。民粹與精英之間，佢就係玩你呢兩個極端啊嘛。咁所以就哦，我呢個唔啱，嗰個又話吸引鬼主義先啦。咁點啊？我送啲中國勞工嚟俾你咯，我送啲中國護士嚟俾你，中國醫生嚟俾你咯，咪一樣咁 PK。咁所以其實就話你睇翻清楚，維係到你所謂五十年不變定乜家科，反而功能組別個能力係強過你泛民粉腸嘅。 呢個我認同啊。如果我哋攞香港嗰個專業水平，同世界其他大部分地方嘅專業水平一比較，嗱，淨係華人社會咧，已經係最 top 嗰班嚟啦。你話香港人咁中意台灣，你試下台灣嗰啲專業水平同香港嗰啲比啊，冇得比㗎，係嘛？香港幾好，佢架巴士一次過燒曬，全車人燒曬，香港未試過。 嗯 哼，系嘛？最多就话架巴士啊跌落桥。 好讲你沙士嗰阵时，台湾啲 走佬啊，啲 走佬噶， 系嘛？真系能够同香港呢个英国 留守太平间咗你边啲人啊？ 留低嘅英国留低嘅呢个专业水平媲美嘅咧，嗱真系嗱，德国、英国、日本呢啲，其实真 系佢输入呢三个国家嘅医生咧，好欢迎，快 系啊。咁呢个医务条例都通过咗啦。就唔使啊，成日拉布。 如果啊，今次啊，系歡迎依啲國家，而唔係鄰近地區啊，變相移民嘅話，咁多嘢講咩？ 咁所以咪點解就係話你嗰、那個即係、就是、所謂能力嚟計咧？反而我睇好梁天琦呢一輩新後生仔嗱，佢啱與唔啱一回事。我純粹睇你政治上邊嘅能力。起碼比起你先前嗰班泛民強得多， 強得多， 清楚得多。咁所以正如楊都真係留意到當時嗰班義工，個個眼裏發光係有神。 你睇佢隻眼神 係有意志嘅， 我 唔係喪屍嚟。 你睇啲企街嗰啲咧，眼神最差嗰啲咧，就係、是、建制派嗰班 啊， 咪蔣議員嗰啲 準時收工 嗰、啊、班，嗰班真係個眼神咧就一臉茫然，係、哎、夠鐘啦，走啦。 同埋葉麒麟嗰啲義工 真 係咁犀。 但係你越係即係梁天琦嗰班咧，係我見過眼神。 後生嗰班 嗰個眼神個表情咧係好一致， 有火嘅， 唔需要訓練佢哋有咩紀律嘅一致，唔使佢哋個心理質素係最高最堅嗰班。 嗯 啊，攞六萬幾票完全唔意外嗰陣時。 係啊，咁所以變咗，其實點解阿爺真係心清眼亮咯？佢真係知道主要敵人在乜家伙，唔係在於你所謂宣稱嘅政治立場，呢個係次要，甚至唔重要。阿爺最留意嘅就係你嘅戰鬥能力，是否有本事奪權，是否有本事去組織，是否有本事反台。由於呢班後生仔完全唔受先前嗰所謂兩條路線嗰個負擔框架嘅影響，反而佢哋係非常正中要害去奪權。 所以佢係最希望咧，就係、是、傳統泛民嗰班五六十嘅咧，繼續坐 制的， 繼續坐。系啦，希望佢哋繼續玩 最好民主回歸，建設民主中國， 係完成民主回歸的大業，落實基本法，尤其是廿三條。 永續啊，唔該嚇，同埋 基本上都差唔多做咗啦。 即係我又要講，其實我冇講過嘅，不過剩翻十秒八秒咧，就係咧王維基出嚟選咧係笑話嚟嘅。我哋冇討論嗰樣嘢，但係咧就真係唔好諗啦。喂，同埋以後我哋嘅節目係會改11:30咧。 系啦，冇错，OK， 好，拜拜， 再见。